屬於 Annie Lennox 嘅聲音，咁啊呢隻歌嘅名字咧就叫做 Peace is just a word， 即係話咧和平啊，只係咧一個字嚟嘅啫。咁啊呢一種咧就係一種啊比較啊右傾嘅諗法啦。咁就翻到嚟咧，其實成件法國嘅恐襲咧，我就幾有興趣留意一下，即係香港同中國嘅人嘅一啲睇法啦。咁第一個咧就我揀出嚟嘅咧就都係陶傑啦，呢個名嘴啊。咁啊，陶傑喺個網度啊點講咧？佢就話咧，法國錯誤嘅左膠政策，支持史諾登，反對美國中情局監控通訊嘅法國左民，終於自嘗惡果。咁啊，咁多槍械從何而嚟咧？500万伊斯蘭移民為何少有與政府合作咧？協助監察網絡通訊通風報信又有冇人做咧？法國人交咁多税，人命安全保障何在咧？讓愛就必須安內，大愛包容嘅愚民與白痴，哈哈！願你們迎難而上，包容多幾嘢，做多啲炮灰。嗱，咁呢個咧就一個好 冷酷， 好冷酷啊 ，OK， 好冷酷，好冷血嚇、嗯，或者好右傾嘅思想啦。嗱、嗯，呢種咧。唔係淨即係全世界唔係淨係得陶傑係一個人係咁樣諗嘢嘅 ，OK， 咁就即係呢種聲音其實喺每次即係歐洲一發生呢啲咁嘅恐怖襲擊嘅時候，更加加上譬如話最後而家法國其中一個都係有可能係經過敍利亞嘅難民個嗰個途徑運入嚟嚇，咁而呢個咧喺之前咧，譬如話就算德國收容難民嘅時候都有呢種咁嘅即係有人提及過呢一種咁嘅風險，咁呢個咧當然喺呢件事發生之後就一定會有人攞翻出嚟講啦，咁但係嗱唔係話一定要批評嘅 ，OK？ 但係即係我諗睇你點樣批評啦。但係即係我想講嘅，當然呢種唔係我哋嘅睇法啦。第一樣嘢嘅就係，當呢件事咁嘅事發生咗之後，你去怪責嗰、那個即係受害者，而冇去即係對使用暴力嘅或者使用或者相信恐怖主義嘅呢啲咁嘅組織。去提出一啲譴責，即係我哋覺得呢種就係你頭先講嘅所謂冷酷或者冷血啦。即係譬如話，如果引申翻落陶傑嗰度嘅，就好簡單嘅啫。佢講緊嘅就係咩？即係譬如話，如果下次你喺條街度你見到陶傑俾人揼咧，你唔好幫佢。OK， 有鳩佢俾人揼，因為你應該要相信咧。佢平時係應該強身健練武 ，OK 嚇，佢自己應該可以應付到呢啲問題嘅。咁然之後咧就係啦，即係有鳩就俾人揼啦。如果佢俾人揼到重傷咧，咁你就去醫院探佢嘅時候，你同佢講抵你死啦。點解你平時唔去即係 練武咧？ 練武咧，練拳咧，係咪先啊？或者即係跟呢個滅絕師太學翻套啊呢、這個扯布衫咧，係咪先？即係就係呢一種咁嘅概念。咁所以嗱呢種我諗即係。呢種係其中一種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即係都好多人去即係好多人 buy 佢嘅 ，OK， 咁所以即係呢種係其中一種睇法啦。咁然之後你翻到去呢、這個即係中國就更加多奇特嘅嘢睇到啦，就譬如話即係。中國人就好鍾意就攞返一啲譬如其實佢就好鍾意將件事量化嘅、 嗯、 即係譬如話恐怖襲擊七個地點死咗大約200人到啦、嗯、傷大咗300多人，喂唔係好多咗喎，係咪先？咁你譬如話喺我哋中國發生過好多次事件啊，啲災難咁其實都多過佢啦，係咪先？佢唔理佢係咩災難或者一個災難嘅原因，總之有災難有量化咗佢，咁有啲可能嗰個死傷嘅人數係比今次法國嗰件事多，咁點解我哋唔去悼念就要去悼念即係？悼念今次呢件事件咧，嗱，譬如咧，我有個朋友咧喺個 WeChat 度咧，其實咧佢就我諗就唔係佢寫嘅，不過佢轉載俾我啦。嗱，佢就係咁講嘅，佢就話咧，以下為烏魯木齊75事件，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烏魯木齊75事件啦？烏魯木齊嘅就係喺2009年7月5日咧，烏魯木齊咧咪發生過一件即係。 所謂叫做為吳以族打砸搶，即係如果用中國嘅嗰個角度去睇，跟住嘅一件嗰晚，仲記得就係好多漢族嘅人咧，仲記唔記得？我哋都喺呢度講過呢件事啦，就有好多漢族嘅人俾啲維吾爾族嘅人咧就攻擊啦，甚至係殺害啦等等。咁然之後咧，當陣時咧嘅世界上好多嘅地方點樣去評論呢件事件咧？就係話呢件事件即係。就可以睇翻，即係譬如當時法國都有個評論，有啲人比較評論就話你中國政府其實要檢討下，你究竟係以往點樣對待呢啲少數族裔，咁所以即係沒有無緣無故的恨㗎嘛嚇。咁好啦，咁然之後咧，我呢個朋友轉載咗一段咁嘅説話俾我聽，都幾得意。佢就話嗱，以下為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法國政府嘅原話，我就將個原話咧嘅國家。調換一下，即係將個中國變咗做法國，咁佢就點講呢？就係話對喺巴黎發生嘅種族衝突咧感到遺憾，法國政府應該咧通過呢個對話嘅方式與穆斯林群體進行溝通，而不應對呢個穆斯林維權人士同埋呢個和平抗爭進行打壓。咁啊，我們可以譴責所有發生嘅暴力行為，但係呢個係與法國政府一直有系統咁樣迫害少數民族有關，粗暴壓制佢哋嘅宗教信仰同埋生活方式，先造成咧今日嘅局面。嗱，聽得明？ 聽得明， 聽得明啊！咁呢個咧就當年咧，即係咧歐洲國家批評中國嘅事件啦。嗱，咁但係你明明個分別喺邊度？即係中國人就唔會好明白呢樣嘢，即係話，喂，我哋講緊中國同喺新疆嘅事件，嗰、那個係一個殖民嚟噶嘛？喂，大佬，即係喺個殖民裏面，其實你係完全冇去體會少數族裔嘅， 你唔問都冇問過， 感受問都冇問過，同埋就係、是、喂佢。同埋佢喺個佢有冇一個公平嘅天梯，去同你作出一啲公平嘅對話先？ 嗰兩個唔同， 係冇噶嘛？ 嗰、那個唔同嘅情況就係話，中國係一直喺度打壓嗰個反對嘅聲音噶嘛？係，而佢打壓個方式係無論係用真正嘅武力，或者佢係用封鎖去做噶嘛？ 係， 咁你呢個法即係呢件事，你唔同之處嘅就係話，其實喺個。喺即系落翻去平民嘅事件上，唔系政治嘅事件上，法國系做已經系即系冇话法國咧，系成个歐洲已經做出咗好多出到嚟啦。 即系我谂如果你当系纯去抽水咧，就还可以，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系咪真系相信即系两件事系可以攞出嚟做一个对比咯？因为大佬嘢而家目前成個西方嘅世界，佢面對緊嘅嗱，即係當然呢個同宗教有關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難去處理，或者係一個非常敏感嘅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喂，佢面對緊嘅其實係一個武裝咗嘅一個組織嚟噶嘛。 係。 同埋喂，大佬佢每次策動嘅行動，其實唔係一個普通嘅抗爭啊嘛。我哋翻嚟中國講嘅就係話，喂，喺中國你唔需要淨係舉新疆嘅例子啊，喂，多如繁星啊，就係、是、喂，譬如話，喂，你打壓維權律師咧，你打壓唔同意嘅對同你有持相反意見嘅人士嘅嗰啲咁嘅行為咧，喂，呢啲嘢係。呢啲被你打壓嘅人，好多人係用緊一個和平非暴力嘅抗爭嘅方式，去走出嚟去做嘅抗爭嘅啫。喂，你點可以將佢同呢個即係今時今日呢啲伊斯蘭極端組織嚟即係去做一個對比咧？呢、這個係好有問題噶嘛？即係翻呢個就係、是、嗱，即係無論陶傑又好，或者係中國唔同嘅地方嘅人啦 ，OK， 其實佢呢種嘢都係即係呢啲咁嘅 concept， 其實都係好即係好鬼奇特嘅 ，OK 啊，即係譬如話我哋仲有一篇文咧，其實我都嗱呢篇文咧就係、是、我喺。都系喺微信度揾到啦，咁啊有一個微信號叫做《正經中環談》嘅 ，OK， 咁啊作者咧就叫雷思海啊，嗱咁可以講下佢嗰篇文講乜嘢啊？先講咗先，嗱佢篇文咧 讀少少啦，佢就話咧，次貸危機咧就削弱咗美國嘅全球霸權嘅支撐能力。嗱，呢一種又係另外一種中國人嘅睇法啦。咁佢話因此咧，佢個美國嘅霸權咧嘅戰略支柱咧，就係從戰後以嚟咧保持同時打兩場戰爭嘅能力，轉變成一個咧同時維持一場動亂、打一場戰爭嘅能力，同埋打一場戰爭嘅即係處理一場動亂嘅一個能力。咁啊，重點放到而家咧，就佢話今時今日嘅美國咧，已經將個重點咧就放咗喺呢個亞太嘅區域，佢其假想嘅目標就係中國。可惜嘅係咧，就是、中國並不出牌，隱而不發。咁美國咧喺呢一場嘅戰爭策略裏面咧，就唔知道個重點喺邊度啦。亦都唔知道點樣去部署啦。咁佢話呢個資源分配呢就得要面面俱到。咁大家睇到啦，就係美國喺東海就支持日本，喺南海就支持呢個菲律賓，中國坐而不動，美國呢就疲於奔命，誰是貓誰是老鼠就真係不姣嗦啦。咁即係佢講到中國好似對個國際上咧可以即係佢可以發揮到嘅嘢啦。咁仲有呢就係呢嗱，佢講緊嘅呢其實呢就係篇文其實仲講緊嘅咧，就係講緊嗰個歐洲究竟發生啲咩事啦。佢就話咧，佢話呢幾年其實發生嘅咧，就係譬如話以法國為主導咧，就係、是、想組織一個譬如一個叫地中海嘅聯盟啦。啊，呢個係佢用個經濟嘅角度去睇啊，佢講嘅，因為要個歐元要走出去，其實佢係用翻佢自己嗰種嘅人民幣嘅思維啦。OK， 咁你唔可以話錯得曬，但係又未必係啱得曬。咁佢就話咧，法國呢幾年咧就主導住一個叫地中海聯盟，咁但係咧美國佬其實就喺背後咧就成日搞破壞，嗱呢個就佢嘅陰謀論嚟嘅啫。譬如話點樣搞破壞咧，就喺阿富汗啊、伊拉克啊、利比亞、敍利亞咧就揦著個火頭，跟住就撤軍，咁然之後咧就助長中東同埋非洲咧呢兩個板塊咧對歐洲咧嘅之間嘅一啲矛盾咧，將佢激化佢。咁另外咧就係咧，喺呢個德國主導嘅一個叫佢所謂叫新歐洲聯盟。呢、這個新歐洲聯盟咧就係即係咧德國佬咧就好想將個歐羅咧，亦都係歐元嘅即係影響力咧，就將佢擴大到去咧即係歐洲嘅東邊。OK， 咁歐洲嘅東邊就係俄羅斯啦。但係咧美國佬咧又喺度搞事啦，就係、是、咧有近年咧就將呢個利將呢個咧。烏克蘭嘅矛盾咧，將佢激化，咁然之後咪使到呢個咧德國咧，即係唔知企喺邊邊好啊，諸如此類啊，咁所以咧嗰個新歐洲嘅戰略又唔得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嗰個中東嘅亂局，亦都佢覺得咧又係由呢個美國即係主導去將佢搞爛曬啦。咁所以咧佢話咧，即係咧佢話譬如嗱，譬如話佢就睇佢就提翻咧就早前發生嘅俄羅斯嘅嗰架客機喺埃及嘅墜毀啦。咁佢話咧美國同英國嘅情報咧其實一早就已經獲得咗，即係獲得消息嘅，咁但係咧就冇預先通知呢個俄羅斯，咁所以咧就令到俄羅斯避唔開呢次咁嘅災難。咁佢好顯然就係美國同英國咧係唔想見到俄羅斯能夠輕鬆咁樣喺中東嗰邊咧獲得一啲即係推進啊。OK， 咁所以佢翻嚟今次嗰個巴黎嘅恐襲咧，佢就話咩？佢話咧今次呢件事件咧將會可能最終帶嚟俄羅斯同埋歐元區嘅三大戰略合體，咁啊，因為咧，無論係法國或者德國，還仲有俄羅斯，都會好迫切咁樣咧，相互咧係覺得自己要需要大家即係、就是、對方嘅扶持啦。咁佢三方有可能咧就會即係咧擺低一啲各自嘅矛盾點，從喺呢個咧中東開始合作。咁啊，俄羅斯亦都會減少對歐元區嘅戒備，德俄經濟上就會推進合作，法俄同埋中東亦都會推進合作，德國同法國相互亦都會支持推進呢個歐元區，同時東擴同埋西進。咁佢如此一嚟咧，呢個歐洲嘅債務嘅問題咧，歐元區擴張嘅問題咧，俄羅斯嘅利益嘅保障問題就會帶嚟意想不到嘅突破。即係咧，今次咧，佢覺得咧就係一個因禍而得福，亦都可以咧撇開即係美國。咁所以佢話對美國嚟講咧，今次呢一件事咧，其實咧長遠嚟講係個噩夢。佢話作為一個海洋霸權國家嘅美國，維持其利益嘅其中一個要害咧，就係阻擋大陸國家嘅聯合。 让这个财富通道只能经过海洋而非经大陆流通，因为只有经过海洋美国才能控制这个获得的隐形税，而经过大陆内部通过的话，美国的庞大的海上霸权部署就会只有得长空的了。这个呢我觉得它是很可怜的， OK， 即是它将首先就是说它其实睇即是你明明一个其实一个很井底之蛙的睇法啦，它将整个那个今时今日嘅唔好讲世界嘅形势啦，就係讲欧洲未，其实都系一个世界形势，佢都会将佢呢即係用返呢嗰个中国今时今日嗰套互联互通一老一大呀、人民币点样走出去呀，佢就将佢全部呢硬撥落去成件 简单啲嚟讲个太阳系围住中国嚟走。 係啦冇错啦。咁所以点解即係呢，所以你见到有时即係中国人睇呢啲事情呢，即係我觉得就係、是 呕血囉 、啊、即係你见到佢其实譬如环球时报其实都系差唔多一啲咁嘅理论啦、即係都系大同小异啦。咁你睇到其实今时今日但系佢哋冇反问一样嘢，就话中国其实喺成件事入边，或者未来呢件事可以扮演嘅系一个乜嘢嘅角色咧？呢啲佢又唔会问。咁你今时今日一个好强大国家嚟噶嘛？二十一世纪你主导噶嘛？咁究竟你喺呢个国家里边，你可以扮演到一个乜嘢嘅角色咧？阿迪，你可唔可以即系咩？可唔可以有咩良策可以俾到呢个中国政府咧？ 哇，复杂咯呢坛嘢。我谂大陆仔即系大陆会好头痛啦。第一样嘢 系 系人都，我谂全个世界都知道，因为其实我都睇过一啲關於經濟上嘅嘢，某程度上，成個歐美係自從九一一之後嘅話，嗰個國內嘅保安工作啊、即係同埋嗰個軍，即係嗰個情報方面係真係使咗好多錢嘅，有少少拖累咗個經濟。個問題翻嚟就係、IS 係一個好複雜嘅地區啦，即係成個嗰個地方，咁、那個問題就嚟啦，就係、是、如果你中國你要想去走出去，或者你真係想同美國去分庭抗禮，去做一個所謂維持世界嘅工作嘅時候嘅話，呢啲事情你一定要介入嘅。但個問題就係、是、過去你見到其實佢好避忌伊斯蘭呢個問題嘅，你見到大陸嗰個。政治嘅取態上又好，兩代嘅領導人包括胡溫去到而家嘅阿習都超級避忌，因為知道嘅係你掂落去你就隨時都會得罪 ，and then 你會拖垮好多嘢。你唔掂嘅話，你去到嚟呢一步你冇得唔掂嘅，所以我覺得去到呢個位係好兩難咯。 係一個非常複雜嘅問題啦。首先因為長期其實，中國同亞非拉同伊斯蘭嘅國家 有 盡量都係會保持一個即係、就是、保持一個距離，但係會係喺一個即係、就是、友好嘅距離。 佢唔係好惡劣 嚇、啊，譬如話你好明顯，好最簡單嘅嘢就係從來即係、就是、一啲參與反恐嘅行動，從來唔會有中國嘅參與啦。咁你見到中國政府成日都係講緊另外一套嘅思維，就係、是、話喂嘅、就是、國內嘅。唔系，即系唔好干涉人哋嘅内政啊嘛，吓、啊，即系人哋嘅问题就人哋自己去解决啦。所以你见到，譬如话，仲有就系、是，即系你见到，譬如话，如果大家仲记得三年前阿习上台嘅时候，嗰啲所谓八项决定咁啊，其中仲有，譬如话，包括就系咩啊，就系、是、都讲过就系唔好被呢啲西方嘅思维去荼毒啊嘛，包括呢啲所谓叫做自由民主啊，呢啲咁嘅普世价值啊等等嘅嘢，唔好俾佢荼毒啊嘛。咁所以佢根本长期都系唔会点样去参与落去。即系 中事務度啦， 別國嘅外交啦，或者譬如話呢幾年嘅呢啲咁嘅顏色革命啦，或者然之後敍利亞嘅問題，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非洲嘅顏色革命嘅一個骨牌效應之下嘅一件產物啦嚇。譬如先有呢個埃及，跟住到利比亞，跟住之後敍利亞而家阿薩德嗰個政權繼續係死撐落去，唔撐都撐咗成四年都 OK。咁然之後 令到件事非常之複雜，所以先誕生有 IS 呢個伊斯蘭國嘅出現等等。咁所以頭先你講嘅就係話，喂，未來即係嗱呢個就好睇，跟住落去，首先就係法國會用做一個乜嘢嘅反應啦。而家到目前為止冇人知道嘅 ，OK？ 因為如果你話即係法國正式係。正式去開戰嘅話咧，亦都未必係嗰個法國嘅大原則。但今次呢件咁大規模嘅恐怖襲擊，其實我頭先都講咗，其實你係測試緊法國成個國家嘅嗰個 tolerance 咁。 同埋好多人咧，即係我。 咁但係如果佢一參戰嘅，如果佢宣布開戰嘅話，好啦，我哋會好正常會預示到就係譬如英國、美國。嗰啲會即係會支持法國嘅決定啦。咁但係中國究竟企喺邊度咧？就好似頭先咁講啊，就係喂大佬，即係喺武力上嚇，如果你唔參與，你首先個問題出嚟就係話，你係咪提供咗一個信息俾個世界，就係話你係支持呢一啲恐怖主義嘅行動咧？係 啦。 但係如果你參與落去嘅時候咧， 咁你 嗰件事嘅問題就更加嚟得複雜，因為點解？你喺你嗰邊嘅反派裏邊，其實長期譬如話西藏嘅問題、新疆嘅問題，其實都有外力噶嘛。所謂中國嘅角度睇就叫外國勢力啦，就係呢啲譬如話，其實嗰個伊斯蘭嘅勢力其實喺新疆仍然係有事噶嘛。如果喂嗰個恐怖主義係將佢東移。因為你嘅介入，而佢嚟搞你嘅國家，喂，中國政府係唔想見到嘅，亦都唔想即係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咁呢個亦都，然之後好啦，翻嚟，除咗武力之外，咁你仲有嘅就係嗰、那個 世界。 喂，你而家今時今日講緊嘅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咁如果個天下大亂嘅時候，你又點樣去聯？點樣去通咧？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諗係其中，即係呢個係一個幾難搞嘅問題咯。仲有就係譬如俄羅斯嘅參與，亦都會令到中國更加唔知點樣去對應，因為嗱，而家已經醖釀緊一樣嘢，就係翻返去敍利亞嗰個問題，其實就係、是。因為之前都見到啦，俄羅斯就係啲趁火打劫嘅啲民族嚟㗎嘛，咁佢入去咪轟咗好撚多日啦，咁嗱佢嘅代價只係一架飛機啫、啊，對普京嚟講係冇嘢嘅，可以話俾你聽你嗰個200幾條人命，佢梗係當係食生菜嘅啫，咁、但係加埋今次呢件事件咧，喂，開始有一種聲音就係咩？喂，就係要翻去個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咁啊，就算大家不和。我哋係咪需要組成一個好似當年盟軍咁嘅物體呢、啊、大家將啲不和擺低佢呢，美國同俄羅斯係咪可以合作呢？美英法德呢四個國家加埋係咪可以再一次同俄羅斯合作呢、然之後喺敍利，然之後呢佢就名義上就攞住對付呢個伊斯蘭國嘅藉口，然之後就大家一齊攻入去條嗰樣仗一定係強弱懸殊，跟住贏咗之後就睇個餅又點分啦，係咪先？嗰、那個就已經唔淨止係分成個敍利亞嘅利益，仲有成個中東嘅利益， 因為好 非洲利益， 因為 但係講埋先。但係如果係一個咁嘅，喂，如果個劇本係咁樣走嘅時候，喂，咁你中國又點呢？究竟係加唔加埋入去，抑或係即係又置諸度外呢？置諸度外，我頭先講個難度就個難處就係咩？喂，咁人人都玩，你又唔玩，咁即係唔好話人哋排擠你啦，係咪先？話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是、你唔玩，咁你咪即係企喺對家先啊？呢、這個又係問題。好啦，你玩喎、哦，你玩又另外一 玩得起， 你又玩唔玩得起？仲有你玩乜撚嘢咧？入邊嗱，玩乜撚嘢好緊要喎、哦？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都係一個戰勝國嚟嘅、哦。但系喺入边玩乜捻嘢，记唔记得？系玩洗碗啦， 搬嘢啦， 仲有就系整下屎渠啦，咁系整下呢啲嘅啫。咁你今时今日样样大国嚟噶嘛，系咪先？咁你喂玩大，我预埋你，你又唔敢玩；玩细又好似睇唔起你咁样，喂，好难搞噶。嗱，所以咧好捻烦噶嘛呢个国家， 因为复杂咧，即系你话。 即係講預測啦 ,ok, 你複雜嘅就係咩，第一樣嘢就其實當日星期六呢加拿大、德國同英國發表咗聲明嘅，就係話全力支持法國，無論有任何嘅 military force,ok, 係係講到明 military force,ok, 咁因為英文個譯本出 咗 military,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嘅就話、是、嗱一定有留呢四件喺度啦，好啦，第二樣嘢就美國如无意外，你遇到遇美国噶啦。咁第二 美国系乐于做呢样嘢先啦。我想解释，我想同你讲，第一就系、是、喂大佬啊，星期一开始随时美股升添啦，大佬。 唔知 系咪先有仗打啊？最精神噶嘛。 嗱，一阵再讲啲 QK 嘢俾你听啦。嗱，第二样嘢就系、是。日本，我哋要睇一埋日本、嗯。日本因为啱啱其实系过咗智慧法权噶嘛， 佢嗱今次直情可以 试过啦， 直情系可以大展拳脚啊！ 大条道理第一次破咗第二次世界大战， 冇错啦， 嗰样嘢啦，咁佢预佢又拉埋啦。俄罗斯都讲过啦，之前打嘅咁谂住抢嘢噶嘛，咁、嗯、你咁多个，你冇理由唔争。好啦，呢度第一个问题，中国好难啊。第二样嘢就系、是、pass 去 UN 五个常任理事国，法、美、英。 嗯，中英美法蘇 就原來冇原冇 中英美法係 啦，先講咗先，呢三個如無意外就一定係支持嘅。如果係嘅話，好啦，去到俄羅斯你睇落去都係嘅，咁你點咧？ 嗯， 即係你個態度係點咧？同埋就係話你唔玩嘅話，你難得同歐洲而家傾好曬偈。歐洲而家講緊係咩？喂，而家佢哋講緊唔係錢嘅問題喎，呢一鋪係個價值嘅問題咯。咁你冇歐洲真係可以同你調翻轉，你唔玩嘅就唔當你係 friend 嘅。咁你影響之後嘅嘢， 係你而家同人哋唔止扮 friend 喎。 係啊， 你一集嘅啱啱嚟緊嗰幾次出去，直情係已經認親認戚嘅咯喎，扮曬 兄弟 兄弟啦、家婆啦、嬸嬸啦、姨媽姑姐認曬噶嘛。咁人哋喂大佬，你啲親戚有事，你係咪應該要出手咧？ 你又住埋小頭婆家屋企， 係啊，你小頭婆喺屋企都住埋啦。 係咯， 咁你冇理由即係呢鑊嘢唔參與。 同埋過去我哋都見過啊，即係中國唔係試過未派過維和部隊，但你。睇翻中央台嘅片，你就知道佢好戇居嘅就係、是、佢真係搬米啫嘛，大佬，佢踢米啊嘛。好啦，你要入去打，咁頭先都講。第二樣嘢就話，中國一路都唔打，某程度上原因其實佢自己都估計唔到。我相信嘅就係話，打唔打得先？ 嗯， 呢個好乸重要， 好容易露底噶嘛。 係啊，咁、啊、你真係好乸兩難咯。即係對於大陸嚟講，我相信阿習當同企咗喺度咯，頭都痛㗎呢鋪。 係啊，咁所以你即係呢個就所以嗱，呢、這個就睇成個嗰個世界局勢究竟跟住落去會即係會搞成點啦。 講多少少嘢啦，講多少少嘢嘅係。發生呢件事呢就係、是、喺星期香港時間星期六嘅凌晨啦。 係啊 ,ok。咁其實有件好得意嘅事，你當巧合又好咩都好啦，即係關於少少經濟上嘅嘢，個股票上嘅嘢。禮拜四個港股升咗上去㗎嘛，咁然之後禮拜四晚美即係禮拜五嘅凌晨啦，美股就跌啦，跌百幾點收市啦，禮拜四升五百幾點，禮拜五就跌返五百幾點落嚟個港股。到禮拜六嘅朝早呢先至呢出現返晒呢，就係點解個禮拜六呢會禮拜五呢會沽得咁緊要呢？其實喺香港呢邊好多伊斯蘭基金就沽咗貨。 嗯。 喺禮拜五嗰日香港呢邊。 哦，係咩？ 係呀。係我哋有個主持睇返出返啲嘢先知。咁其實即係你當巧合又好咩都好啦，有少 收到風咁樣。 係呀。呢下先驚啊。 喂，呢啲唔係巧合嚟㗎喎。 呢下先驚啊。 當年911嘅時候啲人都話拉登係沽貨。 呢下先驚啦。咁同埋最後都要講多講嘅就話、是、喂呢單嘢好多香港人都會覺得一樣嘅係當年喺911嘅時候即係大約14年前到嘅時間嘅時候，大家望住嗰個直播好震撼呆咗喺度。咁、 嗯、 今次然之後大家好似覺得喂，因為法國發生咗幾單㗎啦，咁、 嗯、 大家好似忽略咗。但我想講嘅係，喂呢一單係歐洲版嘅911嚟㗎。 係啊， 呢個係 非常之大嘅。 呢、這個 或者大家已經慣咗。 但係呢個係會隨時改變咗、啊，即911我哋都知道改變咗美國嘅成個政策，亦都改變咗，最後拉咗落水喺成個中東地區度啦，特別係伊斯蘭嗰方面。歐洲會唔會因為呢件事而拉咗落水咧？ 會㗎，係 好大改變。 每一次有呢啲事發生，其實第一個擔心會係咩？就係話嗰個即係。 右翼極端嘅抬頭咯，即係呢個就係翻翻，即係譬如話就係頭先陶傑講嘅嗰只啦，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其實歐洲都有呢啲咁嘅聲音，譬如話喂嗰、那個移民嘅政策啦，會重新去審視啦，又或者嘅就係嗰、那個多元民種個多元民種嗰、那個人種嘅問題啦，即係呢啲嘢又可能會重新去再睇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每一次其實都會一發生呢一啲咁嘅事件嘅時候，你會睇到即係嗰個國家嘅改變，咁同埋即係話睇到呢個整體成個嗰個法國嘅人嘅價值觀會唔會去轉變？我都係好強調一句説話，就係話呢個你係測試緊成個法國呢個國家嘅嗰個忍耐力。啊，同埋即係同即係喺嗰個喺佢哋嗰個佢哋相信嘅嗰套價值觀嘅底下，嗱其實佢哋相信緊啲乜嘢？其實相信緊啲乜嘢？呢、這個其實我哋以前有好多集嗰陣時咧，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呢樣嘢，就係話關於嗰個所謂叫做咧自由同平等。 係 嗱呢個其實咧嗱你話嗱我哋點解我哋嗰陣時係點講咧？就係話等我諗下先啊，就係話。我哋講嗰句一樣嘢，一個概念噶嘛，自由同平等其實係有個分別喺度噶嘛。就係當你喺一個平等嘅喺一個自由嘅國度裏面咧，喺一個相對一個自由嘅國度裏面咧，其實咧追求平等咧係大部分人嘅一個 價值觀， 一個意願嚟，係一個價值觀，一個意願嚟噶嘛。咁、然之後，但係調翻轉你一個平等嘅國度裏面咧、追求自由咧、其實就只係某小撮人嘅一種特權嚟噶嘛。點解我講過呢樣嘢？咁你其實大家聽唔明嘅時候，就再解釋俾你聽，就話如果我哋一個好 liberal 啊嗱、其實我哋用翻英文係會好啲嘅。個 liberal 同個 freedom 其實係有啲分別嘅、一陣我哋可以嘥少少時間，我嘗試再解釋俾大家聽。但係喺個即係話喺你一個自由嘅國度裏面咧、因為人人都自由嘅話咧、其實。就大家都會去追求嗰種平等、會追求咧人與人之間嘅平等，因為呢個就好簡單，其實唔難理解嘅， 明 啊，就係話我哋唔想見到有某一種嘅壟斷啊，之如此類，我哋就用自身嘅能力，邊個去俾個高低，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喺呢個社會度可以出到頭，但始終都會有高有低，會出到頭嘅。但係你當你有競爭嘅時候，有啲人因為佢個人能力好高，跟然之後佢喺呢個社會裏面特別係即係高人一等嘅時候咧、喂，你下唔夠你叻嗰啲人咧，就因為有足夠嘅自由咧，佢就會喺每一件事裏面咧、去嘗試去同你去追求咧，大家即係 平等， 平等，你明唔明啊？咁呢個咧，如果你翻去一個咧冇咁相對之下冇咁自由嘅社會咧，即係譬如話一個 plan economy 啊，一個 state 嘅 economy 啊，或者一個極權嘅國家咧，喂，佢會話俾你聽咧，佢會將個社會製造到咧一個好似咧，即係大家都人人平等嘅咁嘅假象出嚟、但係咧，大家其實係冇自由嘅，個自由咧。係只係咧喺佢保喺佢呢個極權裏面咧，某一少數嘅人咧先可以享受到嘅。嗱、這個好有趣喎，這個翻你今個禮拜其實發生一件事咧，我哋可以先開個頭就係、是、嗰件中國疑似開放呢個 Facebook 兩天嗰件事。嗱、嗰件事就好得意啦。呢件事係發生嗱係一件咩事咧？我哋先講啦。喺11月11日，除咗有呢個傷係有呢、這個。光棍節之外咧，咁咧就大約10日同11日咧，突然間喺中國嘅境內咧、大家好多人發覺咧，唔需要翻牆， 點解我可以 就可以上到個 Facebook？OK， 咁呢個究竟係個咩現象咧？咁咧就其實有好幾個版本走咗出嚟嘅。第一個版本就係話呢兩日咧就中國就測試緊一個解禁即係 Facebook 嘅一個 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咁所以咧就喺冇通知之下咧就放開咗個 Facebook， 即係解開咗埲牆，跟住就有你班友係咁上 ，OK。咁第二個咧，第二個版本咧就係話咧， 可能咧係嗰個中國嘅網絡管制嗰個防火牆咧 有少少問題 咗，OK， 咁然之後失修，咁所以咧大量嘅中國網民咧就可以咧湧出嚟啦。咁然之後咧就第三個其實都係差唔多係得呢兩個版本啦，差唔多噶啦，都係其實都係就係話可能做壓力測試啊，或者係可能壞撚咗咁樣啦。咁 anyway 就係個結果就導致到喺10號、11號咧，就有好多嘅大陸友咧，我唔知你有冇啦，我都有見到有立咗少少嘅，就唔係好多，但好似聽講台灣、公台灣嗰邊就 公台好多， 公台嘅就好多。咁跟住咧就好似即係仲好簡單個現象，就好似鬼門關大開咁啦，跟住成個 Facebook 咧就。好多新登記嘅人啦，跟住有多簡體字出現啦，咁仲有咧就有好多人喺度撩交打咁樣啦，咁啊包括咧其實咧就有一個叫做黑色島國中年陣線嘅，呢、這個都係一個台灣嘅 Facebook 網站嚟，其實佢哋都係啲好鬼台灣本土嘅網站，平時都係傾下即係台灣自己入面啲嘢啊，或者仲有 po 曬啲棒球比賽啲賽果咁樣。但係嗰日就係咁，嗰兩日咧就好多大陸人咧就走入去就撩交打啦，又話你即係大家就喺度討論啲關於民主啊、自由啊嘅嘢之如此類啦。咁咧然之後咧就即係最出位咧就係、即係有位大陸友就講啦，佢話即係講緊自由，咁佢話自由。佢我哋今日喺呢个墙里边可以翻得出嚟啊！你有冇本事可以吓喺你嗰边翻入嚟我哋度啊？咁佢话我哋能够访问全球网络，哼，就你啊！就係你調翻轉頭，你能唔能夠入翻嚟我哋中國個網絡啊？嗱，佢覺得嗱呢種就叫自由。咁呢、這個今個禮拜，如果大家有睇新聞，都覺得即係好多人都有報道啦。因為其實好正㗎，即係你呢種咧 release 咗一種咩嘅心態？呢種咧，我喺90年代喺上海住嗰陣時候，我都有講過一個故仔就係、是。都係因為我身邊嘅朋友，佢同我講中國嘅自由啦。佢同我講中國嘅自由嗰個定義咧，就係咩咧？就係話，我今時今日可以喺上海啊，睇到侯斯頓火箭姚明場每一場嘅主場，呢一種咪就係自由咯。喂，大佬，咁佢覺得就係佢大條道理，佢相信，因為覺得，喂，我相對我爸爸媽媽嗰代，我而家係咪可以睇電視睇到好多嘢先？我爸爸媽媽嗰陣時候可唔可以睇歐洲喺睇到意甲，睇到德甲，睇到呢個每個禮拜每一日可以睇到美國嘅 NBA 啊？唔得噶嘛！咁其實我而家係咪相對自由咗先？同埋佢種咩心態咧？就佢、是、覺得，喂，那個國家其實俾到。我哋其實係 release 咗俾我哋一啲自由嚟㗎嘛，即係如果嗱呢種嘢係冇呢個咁嘅諗法，其實係冇變過㗎喎、啊、即係台灣有啲網友就引述咗一個我都唔係好識佢，佢叫杜洛夫斯基啦，佢以前有句名言，佢就係咩？喺籠裏出生嘅鳥，其實認為飛翔係一種病嚟㗎嘛。 明。 咁所以其實咧，你長時間喺個極權嘅社會裏面生活咧、喂，你覺得好撚自由，佢好撚驚㗎。OK， 咁但係你適度俾返一啲自由俾佢呢，佢覺得咁樣係開心啊。即係如果今時今日即係真正個 Facebook 話開放佢出嚟，佢會好感謝個國家㗎嘛。係個國家恩賜俾佢㗎嘛。你明呢樣嘢。係啦。咁所以嗱，講埋另外一個笑話，我哋先再休息啦。就係、是、因為呢件事咁就蔡英文啦。蔡英文啦，你知唔知啊？ 高手。 咁再咁然之後。撩交打咁，梗係又入埋去蔡英文嗰度啦。咁其實而家仲喺度㗎，蔡英文冇刪到㗎。你如果入去蔡英文個 Facebook 係睇到嘅。咁然之後，蔡英文喺11月11號就留咗一段嘢，即係佢都費事同你嚟玩到好多人嗱。佢多嗱點為之多人呢？可以咁樣解釋俾你聽先。就呢個係根據翻台灣自由時報咧有一個採訪嘅網絡數據分析，佢就話喺呢個周二上周二就即係 4/1咯， 十號，11月10號嘅凌晨，12點至到2點鐘嗰兩個鐘頭咧，一共咧就有9885個 Facebook 嘅 account 咧係湧入去蔡英文嗰個 Facebook 入邊嘅，咁但係即其實兩個鐘頭有。突然間有接近1萬個 Facebook account 喎，呢個真係唔係小嘢喎，係平時冇入過你度喎，係新嘅 account 入去你，咁你可想而知其實幾澎湃啦 ，OK？ 咁但係咁 咩叫為之多，咩為之少呢？他是給了一個小的例子，他就找回呢現在跟這個蔡英文在這裡選的對頭人朱立倫的 Facebook， OK， 那他就說在同一個時間呢，朱立倫呢有一篇最新發表的呢，就叫關於技術教育政策的貼文，咁佢話喺嗰兩個鐘頭同樣咁嘅時間同樣嘅日子，佢只係得607個回應。咁仲有呢，佢話呢然之後打後啊，即係10號到11號嗰段期間咪鬼門關大開嘅。咁佢計過呢，就喺打後嗰10個鐘頭裏面，朱立倫就去咗美國啦，佢而家去咗美國，我哋都上次講過去美國訪問啦嘛。咁佢去美國訪問咪貼啲文啊，貼啲相出嚟嘅。佢話夾埋都係得1185個回應啫，喺打後十個鐘頭喎，即係呢人哋阿蔡英文，即係呢個數據其實係讓咗你八個鐘頭喎。阿蔡英文係喺頭嗰兩個鐘，喺十號嘅凌晨開始數，頭嗰兩個鐘已經有9800幾人咧係入去嗰度咧懟佢啦。咁即係你知，咁可想而知個受歡迎程度，或者大就算大陸鬼門關大開，其實要懟就懟邊個咧？咁好明顯啦，梗唔會懟翻自己支部嘅人噶，懟個對敵人噶。所以咧，嗱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啦。咁然之後蔡英文咧就留咗啲咩咧？喺11號嗱，佢就好精彩嘅，佢咁講，佢話昨天晚上有好多對岸嘅網友滑到我的面書上面，對此我表示歡迎光臨，歡迎關聯。咁佢話喺台灣咧有好多咧對時政嘅討論，甚至公民嘅行動，都係透過 Facebook 呢個平台嘅。佢話由人民自主組織起來的不同嘅意見、多元嘅聲音，係讓我哋喺交流辯論之中一步一步咁樣往更美好嘅社會前進。咁佢係希望呢個咁難得嘅全新體驗，可以令呢一班新朋友更加完整咁樣去睇見民主、自由、多元嘅台灣。歡迎大家嚟到 Facebook 嘅世界。 好正， 好撚正㗎嘛！而家大家仲可以上翻喺度睇，已經去到十幾萬個 like 㗎喇，我都唔知係唔知幾個 share， 我都唔好記得，咁好精彩一件事。嗱，我哋呢休息一陣，可以再從呢一件事裏面呢講下，即係中國人睇嘅自由同啱啱發生即係恐襲嘅法國呢個地方講緊嘅自由究竟有啲咩分別。我唔係專家，但我嘗試即係去話俾你聽，睇下嗰個分別你會唔會認同。我哋聽歌先。 Elle a mis des feuilles à ses branches Elle a mis des voiles à son mât Enfilé ses plus jolis bas Brûlé ses habits du dimanche Elle a regardé l'existence Tous ses souvenirs entassés Dans son cœur comme des cendres Tous ses rêves à demi fanés Alors elle a murmuré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tu dois bien exister Oui, on l'entendit murmurer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tu dois bien exister Il s'est fait un royaume étrange Entre le mur et le caniveau À l'abri d'un kiosque à journaux Il a choisi sa résidence Il n'a pas connu de vendange Ni de douceur au fil de l'eau La cruauté, l'indifférence Se sont penchés sur son berceau Mais on l'entend murmurer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Ouh, Liberté, tu dois bien exister Oui, on l'entend murmurer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Tu dois bien exister On peut l'ajuster à ses hanches S'en envelopper comme d'un manteau La porter à même la peau Bien au chaud sur son ventre Niché dans son dos On peut se la jouer carte blanche La brandir tout comme un drapeau On peut la glisser dans sa manche La cacher sous ses jupes Pour en faire son credo À chacun sa fleur ou sa fange À chacun son tout premier mot À chacun sa cave et sa grange À chacun sa rue, son bistrot. À chacun son âme de faïence. À chacun son ombre au tableau. À chacun ses trois pas de danse. À chacun son genre de tombeau. Mais il nous reste à rêver.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tu dois bien exister. Oui, il nous reste à rêver.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Liberté, tu dois bien exister.